系啦，其实咧今日我哋好热闹嘅，咁啊有头先嘅歌唱啊，诗歌嘅朗诵啊，咁同埋咧就在场咧有好多嘅行为艺术家咧同我哋做紧一啲表演，咁所以咧大家市民嚟到呢度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其实喺你周围咧都可能有一啲嘅行为艺术家喺度表演紧嘅，咁我哋亦都好开心啦，有啲小朋友同我哋一齐系参与写翻嗰啲喺。汶川地震裏面因為豆腐渣工程就即係犧牲咗嘅小朋友啊咁樣，咁頭先咧，如果咧熊仔叔叔講故事嘅時候，啱啱有啲小朋友喺度更加好啦咁樣。不過咧跟住我哋落嚟咧，亦都有另外一啲嘅行為藝術家幫我哋表演喎，咁就係有一代人同我哋做一個表演嘅。咁其實咧，一代人咧就好多時咧都會由。我想是應該2000年之後2003年之後呢，其實就有很多時候在六四的紀念活動、啊、都我們都會見到一代人呢就幫我們做一些表演，還有他們 的表演的內容呢，其實都很多時候都是跟、譬如說是六四的事件、啊、會有一些關係、啊、也都會有很多是跟漸漸跟香港社會的事即係嘅議題咧，都好有關係嘅。咁佢哋今日咧，亦都會同我哋做一個行為藝術啦。咁就會係除咗喺台上面咧，亦都會希望可以同台下嘅朋友咧多啲嘅互動嘅。咁我哋跟住咧就將時間交俾佢哋啦。 好，請一代人劇場嘅朋友。 大家好，我呢一代人公社。我想問一下大家咧，有冇試過被暈嘅經驗啊？被暈嘅經驗，暈 lift 有冇人暈過 lift 啊？暈過 lift 有冇試過？譬如去廁所，去完廁所，推極都推唔翻出去啊？或者自己間房裏邊，砰嗰道門暈住咗自己嘅經驗有冇啊？有啲人有試過，嗰個感覺其實都唔好受啊。雖然你明知道一陣間咧。嗰、那個人會開翻部 lift， 你可以出翻去。有個開鎖佬嚟啦，會幫你開翻道門，你可以出翻去。但係我感覺都係好難受嘅，被困住。咁何況無端端，因為你講咗啲嘢，因為你做咗啲嘢，唔知困幾耐，嗰個感覺咧就更加難受。我想咧呈現一下，究竟被困嘅經驗會係點嘅咧？請演員。被困的经验，除了困 lift 和困在一间房里面，原来现在还有很多人被关押了在一些黑暗无光没有食物，还要是一种无止境的关押里面。我们试一下用我们仅有的被困的经验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痛苦是多么大啊。 好啦，除了运呢，我相信呢另一个经验呢可能大家都有的，有没有试过被人搜啊？同学有没有被老师搜过你的书包啊？有试过啊？老师是怎样啊？走埋嚟话同学打开书包，你试下讲下嚟听好唔好？ 同学打开书包。 佢真系咁样讲噶，同你。咁然后你嘅反应系点啊？ 好惊咯。 好惊。其实你里面好似应该冇坏嘢噶系嘛，冇啲曳嘢噶嗬。 好啊。 但系你都好惊系嘛？点解老师会搜我嘅咧？即时间都好惊，虽然我冇做错。冇做错，有人走埋嚟搜你，你都好惊系嘛？好，有冇试过俾人查身份证喺街上面？你冇，你都唔使带身份证啦，暂时系嘛？有冇试过喺街度查身份证？有试过，那个感觉拧晒头嘅。如果而家呢三个人埋嚟话要你打开个袋。如果佢埋嚟话要打开你个袋，睇下你里面有啲乜嘢，打开啊！打开个袋啊！佢甚至唔会搜你任何证件，总之打开个袋啊！诶，停一停啦，停一停，打开个袋啊！你嘅感受会系点咧？俾人搜你嘅身，搜你嘅袋。打开个袋啊！即时你的感受是这样的。是啊，打开个袋啊！俾个证件嚟睇下，可能你都会拧晒头。但是原来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无端端要被搜。你冇得反抗，你可能唔知咩事。好啦，我哋呈现一下被搜嘅感觉系点样嘅咧？咁佢哋会扮演三个唔同嘅角色嘅。我哋一齐睇一睇被搜身、被搜的故事。 怎么走过来啊？你是男，我是女，你不可以碰我的，不要搜我啊，我会走过来的，不过啊，不行，怎么搜我身，你是不是警察？不会打，你是不是警察？不会给你，我不会开，怎么走过来啊？救命啊！唔好行埋你啊！我做乜要跟你翻工嘅？唔好掂我，唔会开。你请警察，你嘅公安证啊？你有冇公安证啊？我点真定假噶？我唔会跟你翻。你冇权收我嘅个袋。点啊！你哋唔好搜我啊！唔好行你啊！你想望住啊？救命啊！有人嚟救我啊！救命啊！唔好搜我啦！ 什么 想点啊？你想点啊？你唔好守我啦！ 我哋嘅希望就係有一日，我哋唔會無端端被韞，同埋唔會無端端被守， 同埋唔會飲啖茶都俾人拉啊！好，時間交翻俾大會。 多謝，好多謝呢個一代人公社嘅朋友同我哋演出呢一個劇場。部分反映到呢個被守、被捕、被困嘅苦況，同埋嗰啲。即係嗰種心理威脅啊，係嘛？ 係啊。 咁咧接住落嚟咧，其實我哋都仲有好豐富嘅節目噶噃。 係啊，其實咧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冇咁多色彩同埋冇咁多嘢喺我哋周圍，但係而家咧就多咗好多啦。咁我哋其實咧呢度咧嗰個空間嗰度咧個地下咧都寫上咗用粉筆字寫上咗好多嘢。咁呢啲咧都係喺即係四川地震嘅時候，因為豆腐渣工程而死咗嘅學生嘅名嚟嘅。咁其實我哋而家咧都仲係繼續緊嘅。咁如果市民咧係想參與嘅話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呢邊即係右手邊嗰邊咧，咁啊見到草泥馬附近咧。咁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工作人員咧，有一啲粉筆可以提供俾大家。咁其實咧，大家咧都係寫緊一啲。四川地震的時候犧牲了的那些因為豆腐渣工程而死了的小朋友那些名字的，就希望大家不要忘記他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其實呢我們還有一些簽名的即要求釋放的簽名運動在那邊，即是在那個綠色的帳篷底下啦，希望大家都可以來留下你們的簽名啦。也都有其他的，有很多的行為藝術家在我們周圍都是在這裡做一些行為藝術的，所以呢你們來到這裡的時候就會感受到也會感覺到的了。那為什麼我們今天這麼多行為藝術和藝術家呢？其實呢都是跟我們講的這一排呢，就是在國內啦，有很多的維權的人士啊，或者是希望可以行使他們言論自由權利的人士呢，是被捉了被監禁的。所以我們今天呢就有就有我們國寶出沒主義這個藝虛的，就在這裡舉行。其實呢我們就有好幾個團體是一起主辦的。